学生会，学习实用英语。 Air 化成 Air。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。 北京外语广播，冬奥英语。 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，我是乐意 Larry。今天我们来继续了解冬奥会的历史，来了解一下2014年俄罗斯索契冬奥会的举办情况。2014年索契冬奥会是第22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。2010年9月1日，索契冬奥会组委会在俄罗斯全国范围内启动吉祥物征集活动。在第一个阶段三个月的征集活动结束后，评审委员会从收到的24000多份设计方案中评选出了11份作为索契冬奥会吉祥物的候选。这11种方案分别是雪豹、太阳、雪花、兔子、海豚、圣诞老人、套娃等等。经过俄罗斯电视台直播的全民投票，帅气矫健的雪豹、憨态可掬的北极熊和乖巧灵动的兔子成为这届冬奥会的吉祥物。雪豹成了当晚得票率最高的明星。俄罗斯总理普京此前也表达过他本人对雪豹的喜爱，他说雪豹非常强壮，行动迅速，是力量和美的结合。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Olympic history, a public vote was held to decide the mascots for the 2014 Winter Olympic Games. On February the 26th in 2011,The official mascots were unveiled, consisting of a polar bear, a snow hare, and a snow leopard. The initial rounds consisted of online voting among submissions, while the final round involved text messaging. 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词汇。Leopard, 雪豹。雪豹是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吉祥物之一。Leopard, L-E-O.P-A-R-D Leopard 好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，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，大约公元8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，它就是面条。人与美味无国界，世界与你零距离。 北京外语广播，聆听彼此，走进你我。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, you really mean it.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，那是真心的笑。分享每一时刻。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。北京外语广播。 12 p.m.